四，我的美国朋友是这个学校的老师。 这个学校真大，我知道这个学校有100个老师。你能告诉我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吗？ 这个学校有3678个学生。 都是中国学生吗？有没有外国学生？ 2930个是中国学生，507个是日本学生，241个是美国学生。 有多少中学生？ 有1804个中学生，1874个小学生。我的美国朋友是这个学校的老师。 这个学校真大，我知道这个学校有100个老师。你能告诉我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吗？ 这个学校有3678个学生。 都是中国学生吗？有没有外国学生？ 2930个是中国学生，507个是日本学生，241个是美国学生。 有多少中学生？ 有1804个中学生，1874个小学生。